喂，好啦，咁啊，有冇嘢补嘅？定系点？有冇啊？定系数下下礼拜咩做啊？ 都话下礼拜啊。 系啦。 系。 嗯。 有乜？ 下礼拜就妈妈咪啊！ 妈妈咪啊！ 妈妈咪啊！唔系科幻片啊，就好多科幻片演员做嘅。 系啦。 哇！跳粒粒星啊！ 系啊。 甚至小红帽啊，啲都有嘅。 系晒。 旧詹士邦啊，嗰啲都有份做。 哥连费路啊，咁样嗰啲啊。 就會知道都係邊個咧？即係例如邊個 咧？皮亞士布士 男，皮亞士布士男， 皮亞士布士男 ，OK。 啊，又有梅麗史翠普又有份做咁樣。 哇！屌，有冇咪 上一集有嘅全部有啊？樣嘢 有冇 Me Too 嘅？ 都係原班人馬嘅，原班人馬。 係咯，應該玩 Me Too 啊嘛，有佢就係咯。 咁啊，唔知啊。 係 暗黑之心啊！ 係啊，真係做啦，係啊，賣曬廣告啦。 暗黑之心， 希望真 係 做 假 X 名，假 X 名啊！ 係。 系啦，咁德美已經做咗噶啦，呢套其實係咯， 但啲分好低喎，見到 冇啦，邊個睇啫？即係你差唔多同 X Men 都差唔多嘅，咁點解要睇多次咧？ 啲人留翻睇 X Men 啦，想係 即係同埋佢即係 X Men 好 gifted 嘅，即係嗰啲啦，其實啲 gift 都係 X Men 嚟嘅啫，即係嗰類好類似嘅。 喺電視睇到啊 ，gifted 好類似嘅故事咯，咁啊。系咯，咁班演員又唔係大家識得嘅，都係啲可能新嘅啲年青即係演員啦。 係啦。 咁冇啦，都唔知有咩 selling point 講啫。係咯，咁我哋嗰時就諗咧，係霍士為咗咧，可能遲啲會冇咗 X-Men 呢個即係呢一個 IP 啊，所以就想自己開一啲類似嘅嘢。我哋嗰時係咁估嘅，咁但係如果都唔 work 就都唔使諗啦，係咯。 咁 睇下星期有冇人有興趣睇下啦呢套係啦。 同埋依家霍士都嚇、已經收翻入迪士尼嗰度啦。 咁咪就係話佢呢個動作唔知有咩作用咯。係 咯。 係。即拍一套好似假 X Men 咁嘅嘢咁樣嗱，其實佢唔係作㗎，呢個其實係有一個原著㗎，呢個係一個原著小説。 嗰啲叫原著小説嚟嘅，其實都係。 系啦， <Okay. S 1> 不過佢點樣揀呢個呢我哋估佢就係為咗有一個類似 X-Men 嘅故事填充，咁但係咪唔知啦，我哋估啫，係啦。咁啊，可能太相似啦，個故事同即係大家睇開啲，即係太多呢啲咁嘅嘢，咁係咪冇即係都已經食到漏咗啦？有少少 都有少少。 同埋呢個 IP 根本大家唔識啊嘛，因為我相信呢一本書咧未出名到係咪有中文版咧？ 有中文版出劇其實 都有出咗中文版噶， 下個禮拜行書屋咧都見到有出咗。 O K， 咁但香港有冇一班擁趸嘅咧？呢本書 我未聽過 啦， 係啦，我就未聽過。 而家其實中文版好多都有啊，但係竟然 hit 到又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 哦，即係中文版會出其實好普通嘅，唔代表佢係 hit 嘅。我 台灣出嘅基本上呢啲中文版。 哦，台灣出 ，O K。係 啊。 即係應該比起上次阿芬芬好中意嗰度咧，嗰個叫咩啊？即係入咗個怪地方嗰個咧，嗰個叫咩？ 入咗個怪地方。 阿 Letterman 嗰度啊，嗰個叫咩？ 哦，滅境。 滅境咁相比之下，係咪滅境出名啲啊？ 我滅境出名啫， 同埋 咧個話題。 我都係喺書入面出名過呢套係嘛？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呢個唔算係一個好著名嘅小説嚟嘅。 我唔知外國會唔會就翻嚟上真係唔知啊。我 應該唔係太嘅啫， 真係普普通通，即係冇。 唔知又即係唔係話啲畫好出名啊，好大咩？唔未至於咯。未 去到啱一張嗰啲咁犀利啊！ 咁肯定唔會咯。咁佢唔係 人 睇嘅，如果冇人睇，佢又唔會拍佢，即係可能都係 O K 嘅，有一定嘅銷量咁啦，係咯，係咯，係咯。咁咧，但係 anyway， 可能個題材實在太似翻啲 X Men 咁嘅古仔。其实有啲我最衰嘅咧，佢系似 X 名加第五天劫啊。 系。喂，佢 成班嗰啲超能力细路俾人捉晒，跟住要喺个系啊，你捉晒，跟住要同嗰啲军队嗰啲大人要作战，咁你死啦！即刻谂起第五天，咁你唔濑嘢。 咁啊，即刻濑嘢，即刻唔得啦！你 嗱，可能佢未必唔好睇啊，但系俾你个印象谂，你谂起啲唔好嘅嘢啊嘛，系咯。 唉。同埋呢啲咁樣打軍佬，即係啲細路嗰啲，好似即過咗喎，好似幾年前嘅啲 喎。同埋佢嗰個超能力咧，佢哋好似阿基拉咁，好似係統一㗎，即係佢唔係一人一樣嘢㗎，好似、即佢係每人都係多樣咯，即係佢唔係阿基拉都多樣㗎，又可以轉移，又可以飛，又可以即係 佢好似係多種超能力嘅。 即係好似阿加拉咁咯，即係佢好似唔係人人有種唔同嘅能力咁樣，唔係咁。 咁樣。 好似就我唔知，我都係睇個畫頭啫，我冇睇過套嘢啊。咁所以個感覺就覺得好似嗱，許有權咧，有啲人喺某樣能力度 manage 好啲咁咯，但係佢唔係話係獨有啊，因為你 H Man 嗰種係獨有噶嘛，你好似武俠片咁話，有人有個獨門武功，佢唔係咁嘅。咁你變咗呢一樣嘢，咪可能又再令到佢咪模糊啲咯？都差唔多嘅一個個咁係咯。即係你又係念力，佢又係念力，係咪？係。 一勁啲 係 快啲㗎嘛。 係啦，可能呢個個念力勁啲，嗰個咧就可能第二樣嘢勁啲。咁唔係話佢哋係即係唔係每人有唔同咯？其實 唔使合作咯，變咗好似咁啊。 係啦，即係你咪即係當兵人啊？唔係即係你當 H Man 入邊，即係兵人佢可能佢整兵叻啲，火個整火叻啲。阿曹光良就玩行雷閃電叻，但其實佢個個都可以玩火玩行雷閃電啫。即係你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唔係太過？突出啦啲角色，系咯，即其实个个都同 H 教授一样系有念力嘅，不过我 H 教授啲念力劲啲咁啫嘛，其实佢哋都有嘅，咁系咪好似冇咁咩？系咯，但系佢可能个真实感大啲嘅呢一套，其实就吓，或者佢有佢好睇或者佢想论及嘅一啲嘢嘅，咁其实佢呢套揾嚟嗰个黑妹女主角亦都个样 OK 嘅， 系。 即系黑妹嚟讲都算 O K 样嘅黑妹嚟嘅，系啦，系啦，咁变咗呢一切其实佢唔系话一套嘢差，不过最好似又唔知有啲咩 sell 到你特别想去睇下佢咯，又冇咯，最弊就系咁啫。咁但系下个礼拜香港会做啦，系咪？咁啊，即系理论上应该会做啦。咁如果真系做到或者到时大家睇到再讲啦，好嘛？ 系啊，系啊， 睇完再讲好啲，系啦。咁其实未必唔好睇噶，未必唔好睇噶，冇 selling point 啫嘛，套嘢系咯。即系 sell 唔到，冇乜特別覺得係好就冇繼續。 仲有呢個《鬼靈精怪大酒店三》，怪獸女神團就會上正場啦，就會係 呢套冇得輸噶啦，應該一定嘅人唔使我哋介紹啦，係啦，即係繼續搞笑啦。 自動波入場，係自動波入場。 係啦，咁佢嗰個蝙蝠爺爺係咪其實之前都有嘅咧？定係今集再加嘅人物嚟嘅咧？ 好似我記得都有嘅， 都有嘅，哦。O K， O K， 因为我 因为 应该 就上冇记错就好似系上集有噶啦， 已经有噶啦。O K， 咁有啲咩新人物嚟嘅咧？今次 新人物啊，新 睇 到张 poster 有 咩 新嘢咧？ 又好似唔 知啊，都冇追开吓。 吓，唔系有追开，但系又唔系好觉得有啲咩新人。 唔系好觉，即系唔系有新人物嘅，佢真系佢 哋 嘅只狗 咁 咯。 不过唔知嗰只系咩嚟嘅。 嗯，哦，咁嗰啲唔重要嘅嗰啲，即系意思啲主角阵系冇加人嘅，都系即系冇加到人，即系咁多嘅，不嬲都唔多。 不嬲都系嗰个。 冇话今次又整到个 B 啊，或者即系出个爷爷，唔系嘅，不嬲都有嘅。 系。 好嘅，好，咁啊，继续睇啦，都系即系用啲即系鬼佬嘅 monster 啦，即系嗰大出名 monster， 净搞下笑啦。咁啊呢个系有固有嘅拥趸噶，到时睇啊，再讲。 系啦， 好啦。 跟住就有一套动画，就23号做嘅，就19号有优先场，就叫《未来的未来》啊。 喂，咩嚟？系日本动画。 上次 Ava 喺度 画 头就系呢度咯。 哦，即系有个 Ava 嗰架真希波空降嘅机嗰个广告， 就 系 喺呢个动画度做咗画头。 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期望喺香港版有啊，因为其实咧啲画头系跟，因为跟个演线同 理论上就应该冇嘅。 系啦，理论上就会播翻啲同香港个演线嘅第二啲画头，即 系 会应该系。 系 啦。 系啦。咁 即系唔好谂住去睇 Ava 画头啦，总之，唔系因为上次好多人为咗睇 Ava 画头入去啊。在日本跟住走啊，睇完就走啦，系啊，咁又唔系几好嘅，系啦，咁啊中意真系睇呢套嘅先睇啦， 系，咁同埋呢套都奇幻嘅，佢系讲个， 都系本身系奇幻， 系嗰、那个叫做未来啦，咁就系、是、即系个女仔个名叫未来嘅，吓，咁但系咧佢就应该话佢可能成家咧都系有啲超能力咁嘅。咁总之咧，佢本身嗰个女仔咧就翻嚟搵翻佢嗰个阿哥，但系佢个阿哥仲系一个 B B 仔或者小朋友咁啦，即系几岁咁样咁翻去，然之后再同佢去穿梭时空咁样样去再系啊，再玩嘅咁啊，系啊， 都玩过阿哥啊， 都系嘅吓， 整蛊嘅阿哥啊，之后第时。 喺度蝦佢，而家嚟整佢啊！ 等佢趁佢細個啊！ 係啊，唔出奇啊！ 趁李小龍八歲咁打低佢，係李小龍啦、啊、一拳打低佢啊嘛，我幾醒啊嘛！ 第時恰佢恰得勁啊，而家等佢恰翻佢啊！ 係咪？應該啊，我知啊，大雄叫紀安啊，鎖匙嗰啲翻恰翻 B B 仔嘅紀安喎。咁點解忌安而家咁增大咧？佢因為依稀記得細個係有個咁樣衰嘅人打過去。 哦，咁樣。 原來就係咁解啊。係。 係嘛？咁啊，其實仲都唔止嘅。 咁都係一個時空嘅一個時空故事啦。係 啊。咁就 有啲家族情懷嘅故事。係， 冇錯冇錯。 嗯。 咁呢個 八好唔好睇？唔知啊。咁大家有興趣睇啦。 唔知啊，好唔好睇？不過就 有咩來頭啊？有冇話咩邊個導演咩入宮崎駿個？ 有 我、哦、有啊，都有宮崎駿嘅。 哦，咁啊，細田守噶嘛，佢呢套嘢係。 我直情係細田守 啊！直頭係細田守，佢自己都係一個品牌嚟 啫。哦，即係宮崎駿公司啦，即係都係。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即係夠 sell 啊！就係呢個啊嘛，即係我即係佢直接 sell 高力啦，唔使怪宮崎駿啦。 同埋日本版嘅配音陣都勁嘅，其實佢 係。係係係，例如。 佢有福山雅治配音嘅，又有鐵鎖廣司。 哦 又有黑木華嗰扎人，即係有扎明星配音嘅。 哦， 星野源啊， 都有扎明星配音 ，OK OK。係， 都星嚟嘅嗰啲全部配音 係。嗯，咁咁乜日本本土呢套嘢個迴響好唔好咧？ 嗯，又冇乜點留意喎，又唔見。 我又唔係覺得話有好似好口勁咗出嚟咁，我又冇聽過喎，係咯。 係咯係。 唔係一向而家都係。唔系，因为而家咧，我觉得成啲嘢正正常常 ，OK， 唔会点样入新闻咯。一日差到阿妈认唔到，一日就破纪录咁样讲噶嘛。 咁即系其实可能套戏都 OK 嘅，如果咁讲啫，即系唔因为冇人讲，反而稳阵嘅。如果系衰，啲人都闹你啦，系嘛？ 系咯 系 咯。 唔系，一系多人讲一定系衰，一系就破纪录，觉得两样嘢啊嘛。如果你正正常常好睇，啲人冇咩嘢讲嘅。 系。即系呢套真系应该系好睇嘅，如果咁讲啫，冇咩人讲啊。 系冇咩人讲。 普普通通啊。 真系。 系。起碼普普通通喎，起碼唔會衰都好緊要，一衰都緊要失望 㗎。係啦 ，OK， 即係信心嘅保證，冇人講係。係。 係咯。 好，咁大家睇下啦，咁應該都唔會太差嘅，老實講。 好。 係啦，六班㗎。咁有咩院做嘅先？又係得幾間院定係大型上畫定點樣嘅先？ 唔知，但我暫時睇咧就淨係得呢個 movie 就話會有做啫，係啦。 嚇？ 係。 咁樣 係，即係有可能咧，係 movie 佢特登買翻嚟做都唔定啊！唔係 ，sorry 啊 ，movie tower 即係新城市廣場 啊，即係嗰個新戲院啊！ 嚇，暫時係得呢間啊 ！MGL 即係都係 MGL， 我諗都係應該都係嗰陣。 係，哦 ，OK， 即係我可能出邊未必有得睇嘅。 暫時 係 咁啦， 優先場 即 係優先。哦，優先，我覺得係優先，未正常。 廿三先係正常，係啊。 都係 MCL 嗰啲院線。 都係 MCL 㗎啦。 MCL 嘅 應該都係。 即係唔會當好似真係當正宮崎駿咁，哇大上。 即 係 你可以 正 當咁，即 係 上百幾場應該就。 唔會啊 ，OK OK， 好嘅，即係平時動畫咁啦 ，OK。係 啦 係 啦。 好嘅，好。咁大家有想睇就睇啦。好好，仲有冇？ 月尾就係國定三六日前傳啊！就係 30號， 好， 系啦，好，叫做咩名啊？ 就 係 咁啦， 就係《國定三六日前傳》啊，佢呢度。 逃亡前傳。 逃亡前傳 ，OK， 屠殺個 屠 啦，我估係嘛？ 係 啊，屠殺個屠啊，都係食字嘅啫， 食字啊，估係啊，係啦，係啦。 啊，有咩玩啊？香港可以講咩係食字？ 係啦，好老土嘅真係，我唔中意呢啲名。 咁啊， 我覺得佢真係咧叫《國定三六日前傳》可能仲好啲。 係。 其實唔需要咁。 我都覺得個氣勢都勁啲啊！聽定係 國定三六日 捐夠 引多人入場啦，我覺得唔需要再加咁多嘢。 唔知啊，唔需要加啲咁嘅嘢。你反而唔知道呢台國定三六日添啊！你睇佢呢個名啊。係。好，咁啊呢個第一個去睇啦，但係其實北美唔算太過即係迴響嘅啫，係啦係啦。咦？唔通唔好睇嘅？明明我聽我覺得應該好嘅喎，你即係講第一次。國定三六日嘛，佢就係講點樣開始有啊嘛，咁點解應該好睇嘅？咁但唔知點解喎，唔通真係拍得唔好？唔知就唔係我唔係話佢好差啫，意思即係冇話啲人哇哇咩唔 好 覺嘅，冇乜特別嘅，係啊，冇乜特別，都係一套戲啊，咁 唔係比之前嗰幾集差㗎啦，樣嘢咁我想 係冇錯冇錯，就奇怪咯，即係呢個明明係講翻國定三六日點嚟㗎嘛，咁住佢咦喂呢、這個有趣喎，我覺得起碼呢個題材上去咯。 啊，竟然就唔得，咁即係唔係唔得，即係又係嗰句冇冇話特別迴響啦。總之咁到時睇下 啲。又係普普通通咯，係咯。 好啦，咁係咪好啦？咁啊，八月之後係咪又要等到十一二月先又有我哋揾個堆大片？ 下個月中都有套《鐵血戰士》睇下。 都有套《鐵血戰士》睇下，好嘅。 九月十三號係啦，叫血鬥進化。 血鬥進化，好啦，咁啊睇下點啦，係又話今次都真係真正嘅第二集，次次都咁講，係 咪狄仁傑咯？ 即係同一日亦都有狄仁傑之四大天王。 哦，哇，唔係啊，冚鐵血戰士佢勁喎。 啊，佢擁有四大天王啊嘛，因為 係佢真係有齊四大天王先講啦，係一個都冇啊，係我驚好多人仲以為有劉德華啊，你明唔明 啊？半碟裁判二都係喎。 咩咩听唔到啊？ 半碟裁判， 半碟裁判二都系嗰日喎。 半碟裁判系咩嚟噶？ 伊古拉萨第二集。 唔系阿苏华成度。 即系阿我伊古拉萨 ，O K， 第二集。 都系喺十三号，即系三集都系九月十三号嘅。 系啦，冇阿 Koi 嘅今次系。 系。 冇嘅。 冇阿肥鸡呢个角色嘅系。 冇咗。 你今次救啊，真系好细个细路女啊，好似。 嗯。 咁呢套都有人鍾意嘅，即係睇開單數華盛頓嘅都會或者有興趣啦，係咯。我唔知而家仲有幾多人啊，我覺得真係好驚嚟㗎，真係覺得 唔識佢係咩人。 係咯，每啲人已經唔識邊個單數華盛頓邊個。 黑人大叔都唔知咩人啊，咁樣 係。係咯，佢哋成日講到呢啲人，啲人好識條毛，即係好似而家話揾阿邊個做啊黑人占士邦咧，啲人講到好似嗰條友好似好多人好鍾意嘅，我唔係好覺㗎喎。即系 Battle Wing 入边嗰个司令啦，亦都系呢个雷神入边嗰个看门佬啦，可能叫看门即系嗰个看更啦。喂，嗰个乜真系咁得咩？可以讲到佢可以做啲咩？ 黑塔嗰个神枪手 系啦，冇错啦，佢做，喂，佢做占士帮我包你扑直，你信唔信？ 系啊， 系一定。 即系你即管试下碌左胶牌，但系。 我覺得要佢嗰個做出套戲之前，佢點樣 sell 佢嗰樣嘢，可能要咁樣先贏到 咯。點樣咧？ 嚇，咪即係又係搞好似黑炮啲咁嘅嘢。 唔係喎，但係我一 見到呢個占士邦喎，好難 sell 嘅喎，佢唔係黑炮喎。 冇錯，佢唔係黑炮，佢係白炮啊，大佬。 英國 喎。咁佢要揾個，佢要揾到個位入得到佢嘅先可以 sell 到咯。我就話，如果唔係，就 揾到個位。冇錯，因為我一見到啊，網上 say no 嗰班人，全部係黑人啊，唔係白人喎，係班黑人指出嚟，哇！唔好搞佢咯，咁樣唔好睇。佢話占士邦係。占士邦，咁你幫咁你個設定上佢係白人，冇理由 乜鬼都黑人， 佢都覺得無厘頭啊！班黑人都覺得你無厘頭啊！你死唔死啊？ 你係都唔好做零零七啦，你做零零八咪算咯。 嚇，零 零 八，即係阿周星馳嚟 嘅 零七，七有我七啊！ 嗰條友有型有款，佢做特務冇問題，但你唔係應該做占士邦啊嘛？佢所以係。 唔係呢個，我哋之前有稍講啦，就係話佢話咁 條話， 佢隱版，咁其實兩版咪拍咗咯，嗰度咪叫原子殺機咯，即係你冇理由將占士邦呢個角色變咗做女人，變咗做黑人，因為呢個角色唔係女人，唔係黑人，唔係歧視啊，係講一個角色不符啫，係啊。 你唔會 等於點解 變咗做超級大㗎嘛？其實 即係你會唔會將 Princess Leia 變咗做男人？ 系，系咯，即系个角色咁 样 唔系 嘢 啊，其 实，因为嗰个系一个女人嚟噶嘛， 系 咯，唔系阿 Star Lord 做过啊，又佢又做过啊，又搞笑又佢又扮个 Princess 啊，顶佢真系，你唔好以为佢扮晒女人啊，佢冇啊，佢就系着咗套衫，个样仲好 man 噶，吓死你啊，大佬仲，佢冇话扮晒女人咁噶，佢你以为佢搞笑，但系佢冇，佢个样都唔知几恶个样啊！但系佢着咗冰雪人成搭埋只鸡喎，得系冇须，有冇须我唔记得，但系佢总之系男人咁样嘅啫，佢仲行紧 fashion show 咁啊，仲要系咁啊，嗯，咁你想唔想睇冰雪小人系咁样？你唔想啊嘛？ 搞笑 咪 冇 问题 咯，你真正做出嚟梗系唔得啦。 咪系咯，你正牌占士邦，你同我搞女人，搞黑人，喂，不如搵只狗做啦，下次好唔好啊？ 诶，九月就有套叫做《机动战犬》啦，九月廿七号我哋有得睇。 仲有出苏狗仔队添， 系咪先？嗱，你话狗做特务，咁以前嘅猫狗大战乜，全部都有， 系 或者 K-Line 或者中間玩過好多個啦，九超冇問題，九特工冇問題，上司其實犬之島咪係點入嚟九嘅詹姆士波咯，佢係冇問題，即佢唔係正牌啊，佢唔係正牌詹姆士邦，你同我正牌詹姆士邦係只狗，其實你同我講係一樣嘅啫，正牌詹姆士邦係一個黑人，正牌詹姆士邦係個女人，正牌詹姆士邦係只狗，或者正牌詹姆士邦係個 B B， 都係唔適合噶嘛，係咪？系咯，其實Young James Bond 啊，都未必啲人太受啊，即唔好話咩嘢，講翻佢後生，其實係有嘅喎，其實有小説，有好似唔知係咪有做過咩人，有冇做過動畫，係講詹姆斯邦後即細個嘅故事啊，係啊， 咦唔知喎， 係有嘅，但其實都唔好睇啦，嚇咩啊？ 嗯，我唔知有啫嘛，我唔知有啫嘛， 有 Young James Bond 嘅故事，但都唔係話啲人太受。咁、只不過係講翻佢年輕啫嘛，即係睇啲 Superman 有 Superboy， 咁我唔係講第二個人啦，係佢嚟噶，啲人都唔係咁受。其實嗰時就拍過 Young， 咁啊都唔會好受。 誒，張蘇拍過 啦。少年衛斯係都冇人受啦，其實 係。咁、少年衛斯你冇衰唔過而家嗰個衛斯你嘅，係啦。咁其實都唔係話係即係一定唔得，咁你拍得好都 OK 嘅，咁但係你都要 match up 翻嗰個角色咯，那個 point 就係，即係你唔好話將佢改曬啊， 要 match 到啊，我覺得。係 啊，咁你改曬佢，咁你有冇搞咗？詹姆斯邦大家睇咁多年。 咁你不如拍過另外一套戲好過啦，你使乜攞翻？ 唔知啊，唔知啊，我覺得呢啲咪即係左膠嘅啫咩？係 咯，冇必要其實。 咁但係黑鬼自己咧？佢就話：，唉，我老得滯啦，但係佢係佢反而提議，點解唔揾個女人做喎？咁我話呢啲唔，佢哋話詹姆斯邦拍咗咁多年應該有進化，我呢啲係進化，我唔覺得呢啲叫進化咯。 係 咯，你將個角色扭曲到變咗第二樣嘢咁叫進化？ 嗯， 變種啊，叫 係，我唔知道，係咯，變化喎，大佬啫，唔係佢哋咪真係睇 X-Men 多啊，以為 Milton 係咪 Milton 生 cancer 啊？你知唔知啊？其实 Milton 即系生 cancer， 系啊，你以为即系有超能力咁解啊？ 系， 即系你有病变啊！你身体唔系你有超能力啊？ 喺个世界佢都当嗰啲 Milton 系有病嘅，佢哋啲正常人。 系啊， 咁但系佢个世界里边最少佢哋有超能力啊，唔系生 cancer 啊嘛，即系生 cancer 都生到有超能力啊嘛，死事。 系啊， 咁你现实系咪咁啊？而就係咪你得到有咩新嘅能力？有冇人因為生 cancer 而得到任何新嘅能力啊？從來有冇試過？ 冇 啊嘛，係咪？唔會啊，通常都係即係其實 K 咗型啊嘛，即係等於你個身體裏面嗰個複製能力。咁點會好啫？一定係唔好啦。咁唔好傻啫，係咯。係啊，算數啦。呢啲都聽到都唔開心嘅呢啲。 聽到厭啊！呢啲新聞真係。 即係你聽阿 Rock 話想選總統呢啲，我當笑話聽下就開心啫。系嘛？你都唔好当真啦，系嘛？系咯。你听呢啲话揾詹姆士帮黑人做，我真系听到真系。 都系抽完啦。 咪即系城市嘅机会就唔高，不意思即系都有人喺度，即系喺度撑噶，其实都系啊。不过我就开心就系都系有一班清醒嘅黑人，佢黑人嚟嘅，用黑人嘅身份出嚟即系反对咯。系啊，我觉得而乜你白人唔可以出嚟反对嗱，呢个都系交噶。 嗯。 即你一白人一出嚟講，佢就話你，因為你係種族主義者噶啦， 係啊，正常佢成日都咁講。 咁但係喎，咁既然佢哋講到咁為啲咩講到好似為啲弱勢，即係要爭取咁，咁點解佢又唔諗下揾中國人做詹姆士邦咧？ 未去到個量可以咩啊？影響到佢嗰啲票房咁。 唔係啊，我同佢講啊，嗰班美國交咧好憎中國人嘅。 嗯， 系啊，系啊，佢哋永远净系会话黑人啊咩嗰啲嘅啫，系最多都揽埋你班南亚嘅啫，佢唔中意中国人嘅，你知唔知？ 嗯， 系啊，佢先至唔会话啊，不如下次试下搵中国人做詹姆士邦咁，唔系啊有啊，系嘛，黄子华啊，周星驰啊，系咯、啊，做咗好耐啦，使乜你搵啫，系嘛？即係算啦，即係根本係假偽善嚟㗎呢啲，大家唔好信啊！真 係。 係。嗯。好嘅，好啊，好咁仲冇？ 昂基嗰度。 唔知一殺我唔係啊！除咗昂基之外咧，就突然一殺咗套科幻片出嚟喎，叫做《天殺重炮》喎。 哦，唔，呢套一直都有喺度嘅，不過就。唔系咁睇好 嘅。你话系嗰个细路仔得到支好似魔幻枪咁嘅嘢嗰套。 系啊，就系嗰套啊。 九月就会做 的。哦，哇！我睇到个画头都唔使睇噶咯。 有阿 James Franco 啊，即系烂片王啊，真系佢系。 系啊，唔知啊，嗰个画图一睇，哇！点解唔似啲八十年代啲戏？ 佢唔系冇 八十年代啲戏，仲系唔好嗰啲戏啊！我意思。 八十年代喎，佢系。 系嘛？ 系啊，嗰个怪噶呢套嘢个。 即系总之系唔好睇嗰啲啊！八十年代好多好戏噶 ，OK。 系咯。 总之个细路仔就系得到一支超劲嘅枪，咁就打晒。 枪咁样咯， 系啦，系 Top Gun 好大的一支枪，咁就打晒啦，咁样。 九月就会上啦呢套嘢，系咯。 个细路仔好似仲要系黑底嚟嘅，又要黑嘅。 系又黑底嚟嘅。 又要黑，系啦。咁 啲戏以后就系女人同黑人做好晒噶嘛，全部。 女人与黑人。 主角全部都系，系啊，全部做晒主角都系啲人。 嗯，好。咁呢套我睇嘅话同埋我哋佢英文名好似都系一个英文字母嚟嘅。 KIN 就咁 收。KIN。 KIN。 几时开？几时做啊？ 9月27。 9月27，好好嘅。即系 就应该八月尾嘅，北美会早啲，8月31 嘅。哦，即系又加多咗一套，即系中间会上，即系个题材系科幻嘅，不过就知人唔好睇。 好睇就一件事啦，咁啊，起码。 即系佢真系好似俾啲细路仔睇嗰啲戏咁嘅啫，其实睇落。 啊！兒童片咁樣 嘅，係兒童科幻片啊，係啊，係啊。 哦，兒童片咯，係啊，兒童片。 咁的確以往係少嘅，兒童科幻片啊，真係少嘅，係。 嗯。 即係而家你拍 Power Ranger， 佢都要懶係好似咩咁嘅嘛，係咯。 青少年啦，都已經都唔 係。係咯係咯，嗱，拜對威嗰度又話開續集啊。 啊！ 排資報啊，買咗版權啊。 係啦，話 Power Ranger 真係會拍落去啊，係。 雖然續集㗎，佢啲話係續集啊。唔係 reboot 係續集 喎，佢話真 係。唔係 reboot， 哇咁快又 reboot。 因為我覺得佢大咗就不斷 reboot 嘅啦，其實。 佢上次都最尾現做雕塑呢個綠戰士登場咗㗎啦，咁啊應該繼續啦，係啦係啦，冇乜乜點。 嗰啲僆仔大過曬 嘅， 全部都。 唔係，其實可能佢啲商品又賣得 OK 啊。 咁樣。 有權。可能。咁佢咪當係即係戲院，佢又唔使戲院好得，即係至於佢因為佢收到回收到某個部分，咁其實佢玩具又得，咁咪得咯。咁或者佢下次咪拍 cheap 啲囉，係咪？咁冇話幾百 上次都已經好 cheap 㗎喇喎。 你都係好做好 fans， 唔係㗎，上次算係抌本做㗎。佢有抌本做㗎，係啦。佢以為自己拍得好好㗎，係呀。 佢以為 呀。咁仲矮嘅仲就講埋。 但係好似係鞋子冇買版權出咗啲嘢好似。 係呀。 系咯，攞咗美國嘅版權啦，應該 係。 嗯，係咯。有咩奇怪？ 唔係上次好似唔係嘅。 哦，上次唔係嘅 ，OK。哦。 好似啱啱佢買咗翻嚟噶嘛，牌子簿好似啱啱。 哦，咁係咪牌子簿有份抌錢拍咯？即係好似 Bandai 咁咯。 應該行係。 係咯，即係佢只不過當呢啲係一啲影像嘅，即係當宣傳啫嘛，係咯。好啊，平啊，平拍嘅啫，我覺得呢啲係咯，下次可能變翻電視咁嘅啫，係咯，唔係我寧願佢變翻電視咁啊，唔好搞咁多嘢啊，大佬。你拍翻正常恐龍戰隊，我開心啲啊，唔好意思，講真嘅，係係戰隊係咁噶嘛，唔使拍到古靈精怪嘅，係咯，係咯， 佢只嘢咁衰過變形金剛，上次 衰好多。 變形金剛雖然爛片都係一嚿嚿啊，佢啲成一劈嘢咁。 即係希望佢會拉翻去似翻啲電視嗰個造型嗰個啦，係咯。嗯，睇下點啦，唔知係都係消息，呢個暫時係消息。係。咁但係呢個咩狂賭之冤話會拍戲，同埋會有 season two 咧，就堅嘅呢個，因為見佢哋出埋嚟 sell 嘅。 做曬。 咁佢就話唔 知。 冇錯啦，因為佢其實有個 DVD 出啊，咁佢就順便公布埋咧，19年，仲好似都幾快喎，都好似又係年頭啊，有嗰、那個。劇場版同埋個新嘅season two 就會同步推出嘅，到時係。係。咁啊，咁啦，係咯，都係咁啦，冇咩特別嘅，係咯，咁佢個都預咗佢會繼續嘅，係當笑片睇 OK 嘅，係。 係。哦，如果你話消息，我仲有好似話蟻俠二係 Netflix 最後一套 Marvel 嘅嗰啲英雄電影，之後有。 哦 新嗰啲戲唔會再 Netflix 有做，會 Netflix 做蟻俠咩意思啊？ 誒， 即係冇得播啊！ 會擺咗 Marvel 啲戲上去播嘅。 哦，你講呢樣嘢，即係 Marvel 嘅電影擺上 Netflix，OK？ 係 啦，係啦。 但係之後唔會蟻俠二係最後一套，之後唔會再擺噶。 咁擺去邊？ 迪士尼自己有個燈籠啊，自己開啊。 哦咁樣。 即係好似 DC 嗰邊，佢而家開即係 Titans 嗰度係開咗佢自己度部嘅話，係啊，而家自己開，跟住變咗話佢新嗰啲 Marvel 嘅電影唔會擺上去。 咁樣好咩？咁咪散曬咯。 係啊。 散曬㗎，係啊，散曬㗎已經。 咁啊唔好喎，係咯。 跟住但係暫 時喎，其實 暫時咧電視版嗰啲就未講話會抽走嘅。 唔係，因為咧網絡呢一件事咧，連播都冇問題㗎。即 系 点解要独家呢？其实我唔明喎。 佢而家变咗好似英超咁喎，佢哋搞到。 我唔知点解，你呢啲唔系应该越多平台睇到越好嘅咩？ 唔知道啊。 唔系，咁佢觉得独家系自己赚晒啊嘛，即系 fan 派咁自己咪买咯。 我会唔会佢哋要睇啊？你个问题啊嘛。 佢咪逼你哋走去睇，一系唔睇咁，佢逼你一定要走去。 嗱，你冇得逼嘅，因为你个平台有冇第二啲嘢睇先？ 咁佢实谷到够为止嘅。 咁我就兩睇啦，你迪士尼自己有足夠嘅嘢谷到，我會肉睇你迪士尼，你另外俾大筆錢㗎老細。 唔知呀，咁佢都係有個心 搞。其實呢樣嘢同你以前打 family 機嘅主機嘅原理係一樣嘅。 係呀係呀係 呀。咁你有冇嘢足夠我去玩，所以我先會買你嗰部主機，咁我哋會冇咩 game 㗎咗喎，大佬我點會買呢？係咪先？好簡單啫嘛，咁你個 channel 有咩睇先？睇可能 所以見到 幾 多 超人片，我係 OK， 但係你冇其他嘢先，老細。 唔 係，所以好多嘢喎。 唔係迪士尼點解而家係咁賣？我就講佢，因為而家喺度搞緊佢自己入翻曬。 佢想納曬所有嘅受歡迎 IP 啊，其實 佢想納曬所有受歡迎嘅 IP。係 啊，佢應該係有咁嘅企圖。 咁但係你就算納曬所有淨係受歡迎嗰啲 IP， 咁嗰啲平時睇下就算 IP 你冇啊嘛，係咪？ 系啊，冇佢 點 都冇可能。 咁你 Netflix 正在多嘢睇啊嘛，佢唔係話一定話好定點嘅，即係佢我 點 解 Netflix 好多嘢睇嘅？ 量 係 好多嘅。 量係啦，量啊嘛，同埋佢係世界各地嘅嘢啊嘛。咁你迪士尼你淨係做翻你迪士尼啲嘢，咁好悶咯。 係啊， 悶㗎。佢自己諗啦，係佢又冇俾錢我係咪？咁係佢自己諗啦，唔通佢死唔俾佢死咩？係咪？ 佢自己去報翻呢個消息， 我就覺得佢哋搞下搞下搞死自己嘅，你睇住啦，你唔信？即係搞死個復仇者系列，搞死 Marvel 電影，搞死曬，你睇住。 最好搞死埋迪士尼自己啦。 咁香港個都死咗㗎啦，未嘅咩？ 我哋幫佢填氹啊，香港喎，但 係香港個話今年係咪成唔搞 Halloween 添啦？係嘛？ 系 佢唔搞好，唔係，好似係 海洋公園搞啊。 哦， 係佢有冇搞？其實佢有冇搞好好嘅咧？不嬲，好似 有 啊 有 美其名啦，係咯，美其名啦，係咯，唔係因為以前迪士尼最初 aggressive 啲嘅香港，我講佢搞咩 alien 啊，搞嗰啲 title 噶嘛，後屘冇乜嘅，其實佢用翻佢自己嗰啲 character 咧喺度玩啫嘛。我算唔算 Halloween 啫？咁你可能 唔係佢嗰時搞咪黑色迪士尼嗰啲咪喺度可以咁樣搞嘢咯？ 唔知啊，我唔好覺得咁樣係咩 Halloween 啊？ 但係佢嗰時係禁俾咩話？俾海洋公園禁住嚟打嘅話， 咁今年就海洋公園唔搞，因為拍死人事件係啊，係咪咧？關唔關事啊？ 應該有關係。 咁如果咁樣整又，我覺得連 Halloween 呢件事香港都會跌翻咯，即係可能唔會又冇咗，但係可能咪又近啲嗰幾日玩咯。喂，而家好誇張噶嘛，即係之前講 Halloween 係成個月嘅一個節咁噶嘛。 係啊， 嗰陣時係即係佢係成個十月就係走去開公園玩嗰啲人。 十月 但如果冇咗 呢 樣嘢咧，咁可能你 開啲 又得翻係可能嗰個禮拜啦，或者係嗰日大家會出嚟玩下咯，變翻個細節咯，我覺得會係 啦。 唉，都系冇噶啦！你班友自己踢走盛志文，你只系衰嘅啫。 嗯， 系咯。 即搞过你又唔咩啊？又唔揾佢，唉，都要你以为你中国人自己可以做到，你发你个梦啦，发你个梦啦，即刻死人啊！同你讲。 唉。 系。 啊 ，OK。 好。 你话有冇嘢想讲？我见阿新啲想发表啊。 冇嘅，咁我覺得其實你係上次出咗問題咁樣死咗人啫，咁我覺得唔應該唔搞咯，因為其實冇特別關係嘅嗰件事。 咁啊，中國人係咁噶嘛？ 係。 惊邪啊嘛，又 关系，但系因为佢系中国人，你明唔明个关系啊？个关系唔系因为佢死咗人，个关系因为佢哋嗰啲而家啲人系中国人，搞嗰啲人系中国人，佢就会有咗中国人嘅思维。 就嗰一次 就系咁啦。咁如果中国人系管得搞得好，海洋公园嗰时就唔使争啲执笠。 系。 唔使揾阿 徐坤下嗰阵时搞到， 咁你揾阿徐坤嚟搞翻掂啦。佢又以为咧，佢哋自己可以接翻手，佢又以为我又可以用，即系好天真嘅以为我买起咗你嗰样嘢，我用翻你嗰个经营模式。但系佢又唔系，佢自己转晒人啲经营模式。咁你算罢啦，你真系得嘅，你唔使你就唔使开头揾人，或者算啦，唔系即系你要死都唔会唔俾你死嘅，你继续啦 ，OK， 系啦，冇嘅。咁所以嚟緊都好，其實唔係幾光明嘅，我見到好多喺度，係係係啊，咁即管睇下點咯，係咯，睇下點啦，或者 Marvel 唔係咧，或者好勁咧，係咯，或者全部人都係左膠會入去睇你嗰啲未，即係變曬女人同黑人咧， 係或者仲有一隻迪士尼買曬所有 IP 咧，係嘛？你唔知啊？ 唔買曬所有 IP 都冇用㗎，而家唔係講緊你買曬所有 IP 啊，係講你個量啊。你买晒所有嘢啊！你要唔系买所有 I P 啊？ 系 吓，唔系你买起埋 Netflix 啦，不如直接好冇？会唔会咁好啲咧？ 系， 既然系咁，系嘛？唔系咁算数啦。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收购战，佢哋都系喺度打紧噶啦。OK， 咁啊呢啲佢哋嘅事啦，我哋系睇嘅啫。咁我哋调翻转，我哋希望有多啲唔同嘅地方睇到唔同嘅嘢，或者一齐做。同一嘅嘢都冇問題嘅，對我嚟講，我哋覺得咁好啲嘅，係咯，唔好一種惡性競爭嘅，即係競爭良性嘅冇所謂啊，惡性嘅有啲人， 百花齊放先係好嘅，係 百花齊放先好嘅嘛，即係大家合作嘅咁真係好嘅嘛，係咯，你想我死，我想你死，咁樣好，即係好簡單，你 Marvel 明明賣咗啲版權出去唔同嘅電影公司，咁咪各自發揮咯，而家都唔係嘅，你睇下， 因為收翻翻嚟啊嘛，要 係啊。即系见，即系佢自己好啦。喂，嗱，攞翻嚟。喂，咁你初又冇嗌人哋要啦。咁你就即系，总之都系嗰句，去到尾都边个求边个，系嘛？ 系。 唉，你一你唔使，你一 OK 啦，你又想攞翻晒啲嘢。唉，咁你揽住死啊，死啲。唉 ，OK， 系啊。唔系冇噶，冇办法噶，冇办法。以前我以为鬼佬唔会咁噶，但系原来都系咁嘅。 嗯。 系。冇啊，算数啦，系咯。咁我哋嚟紧都觉得几灰暗嘅，其实你睇住啊。即係其實嚟緊啲 IP 咧，將會陸續死嘅，你睇住啊。係。即係今年啊，睇下呢啲 Predator 又點啦，係咯。下年又有 Terminator 又點啦 ？Robocop 係咪拍㗎 ？Robocop 又話再拍啊嘛，係咪拍㗎？係咯，唔知啊。 消息就係話會係咯。 消息係咁講啊，咁但係 都唔知真定假。 但係其實我哋都唔會覺得會太過即係係 positive 啦，對佢哋而家嚟緊嘅 project。 係啊。 係唔敢抱任何嘅希望嘅，係。咁星戰又斬咗攬啦，即係冇啦，係咪 得返正宗第九集囉。 正宗嘅第九集應該就完㗎啦睇嚟。 係啦應該係 啦。 即係。 逆方圓得漂亮㗎啦佢哋亦都預計。係啦。係啦。咁下一集又公主又真人就瓜咗㗎啦個演員咁點樣。即係你呢個 Star Wars 新嘅呢一轉呢其實你都係靠好多舊嘅。fans 同舊嗰班即係演員啊，或者嗰啲角色啊，嗰啲嘢去帶住，咁你冇乜啦，都仲可以出品 嘅。新女唔得啊，做唔到啊。 咁舊人就死咗一個，死咗一個啦。角色就死咗兩個啦，真人就死咗一個啦。咁你仲有咩嘢可以繼續咧？係咪？係咪？ 佢自己拿啲好牌都唔識用啊！ 下一集出 Lando 啊，係嘛？ 係啊，佢係咁講，佢話出 Lando 啊。 佢真係咁講，因為冇曬人啊嘛。 是啊、 真系咁讲，系啊，咁系啦，咁睇下上睇下啲旧传入边咧，仲有边个角色未死啊？系啊，或者边个演员未死啊？快啲睇最尾一集加埋落去啦，系啊，希望可以力挽狂澜啦，系咯、 啊。咪黑帝话合表出卖咯， 黑帝未死啊嘛，个演员 系啊， 黑帝无端话空翻啊，空翻黑帝系， 唔使空啊，跌咗去可能冇死到嘅， 跌咗落街啊嘛，可能唔死噶。 咪冇人話跌咗落去啊！佢其實掹住佢冇影到啫。係 咯，佢可能冇講佢跟住會點都。 其實佢只係跌咗落一米都冇咁嘅地方，佢碌咗落嗰個下度啫嘛。係。 爬低個垃圾槽咁成日跳啊！ 係啊，冇事啊，係咯。跟住成個死亡星爆炸，其實成個死亡星人都逃走咗噶嘛。根據上一集嘅星戰啊，有咩問題咧？ 咁其實佢都冇走，匿埋咗啫嘛。等你班友以為佢死咗，跟住佢就再重整旗鼓，下一集出翻得唔得？ 系咯， 阿 Snook 根本系阿 Snook， 其实系佢个替身嚟嘅啫，真正后面嗰个就系黑帝啦。咁你咁讲都得嘅，所以嗰条友死咗冇所谓嘅，因为系假嘅啫。即系其实真正后面个黑帝，咁你可能你要加翻呢啲嘢咯，会唔会？唔知啊，我都觉得就算系都唔好睇啊，系咯，系都唔好睇。定系讲下佢哋嗰班 Jedi Ghost 啫，喺佢哋个 Jedi 领域度打麻雀嗰啲嘢啊。 啱啱齐 脚啊！啱啱齐脚系嘛？阿龟公精啊，阿咩话 ？Obi Wan 啊，阿 Anakin 啊，跟住同阿 Yoda 开紧台啊！咦，跟住咪突咗张咯？喂，咦，阿 Luke 你又嚟埋啊？咁， 侦察帝帅咯，最犀利佢， 系嘛？咁可能阿边个起身啦？喂，第一你打啦，你打啦咁啊！都冇咩做啊！嗰班 Jedi Ghost 好闷嘅，平时啊，打下麻雀先噶嘛，用啲 Force 嚟打麻雀嘅，翘埋只手唔喐嘅只手啊！啲牌自己喺度洗牌啊！ 好似佢哋中立睇棋咁樣咯， 係嘛？係咯，定係下一集終於講到遮大四人歸西啦。 唔係，但係佢哋唔係睇穿牌嘅，應該玩唔到啊！ 唔係，咁佢用念力噶嘛？嗰啲牌都係想象出嚟嘅啫，可能都唔係實體嘅，都係睇唔穿嘅都啊！大家一樣就睇唔穿噶啦，係咪先？點知佢做咩啫？係嘛？係咯，咁下次咪就係咯，睇下玩咩啦。總之冇啦，死啊！你睇到啲嘢死啊，係啊，好大鑊啊！咁 DC 呢邊啊，你又見到即係好 OK， 咁玩埋潛水俠都應該 OK 嘅，潛水俠神隊啦應該 OK 嘅，跟住 係佢吹水吹到好勁喎，但係 DC 嗰邊 點咧？ 吹到自殺特工隊二咩猛禽小隊啊，好多喎，一路咁 係嘛？ 都好多話出嘅喎， 好多嘛，篤下就自己一套戲啊嘛，係啊， 係啊， 係咯。系啊，睇下睇下点啊， 咩蝙蝠侠嗰个女人，咩 Huntress 嗰啲又话一套戏啊？ 唔系啊嘛，嗰啲都开， 系咪仲要讲到佢话下年有咩五套戏可以开喎？如果得嘅话，佢话睇水行侠 嘅 话， 嘅话啊嘛， 系咯， 系 咯，嗯，咁都起码有两套做嘅，有 水 行侠 都 OK 嘅， 奇女侠嘅两套，佢出年都 系都一定有噶啦，系啦， 肯定就有两套，已经肯定系， 嗯。其他我都覺得就應該唔得㗎喇，咁咪睇下啦， 咁 我 都唔知天定流係， 嗯，睇住先啦，係啦，咁同埋你話 Fast 會直接做呢、這個Fast Point， 嘩咁樣你覺得可唔可能呢？ 唔係講係咁講，但又話唔係，咁一時話係，一時話唔係， 而家又話唔係啦， 係呀，之前又話唔係囉， 係 即係佢一時試嘅， 即係而家佢其實唔敢再用正名再拍正義聯盟，佢係喺即第二啲人物度發生正義聯盟，即係同佢美國隊長三變咗係燒個鍋一樣啫嘛。 正義聯盟就一定唔敢拍㗎，而家本身 DC。 係咁可能喺 Fast 佢咪其實當係正義聯盟囉，只不過講 Fast Point 故仔啫。咁如果真係拍到先算啦，因為人物又得返咁少。係囉。咁算啦，係囉，佢到時睇下點啦。我哋都唔敢期望㗎，所以就話。所以就咁。好差嘅，你見到好多 IP 其實，因為你見到 IP 玩死嘅。玩死曬啊！咁跟住點算？ 同埋睇到少少資料，水人俠應該係會去尋寶揾佢個支叉嘅，要 即係全水俠。 係啊。 呢個主要劇情都要揾，即係揾翻啲王者嗰支叉，佢係要。 係啊。 但係嗰支叉唔係之前出過嘅啦咩？喺 即係唔同㗎，同正義聯盟嗰支唔同㗎。 都唔同㗎，哦，唔 同 㗎， 另外一支嚟㗎，其實係， 哦，另一支 ，OK，OK， 好，好，即今集揾差嘅， 係啊，揾差嘅，係 ，OK， 係要有差用啊，唔可以冇差用， 唔可以冇差用，好，好啦，咁啊睇下點啦，咁我覺得都唔會賴到邊嘅，我自己就 OK 啊，詹姆斯 Van 嘅，應該我覺得佢處理到嘅， 我就 OK 個男女主角我都 OK 嘅，我都覺得冇問題。 咁啊，潛水俠又幾鬼搞嘢嘅，係咯。係 咯。 啊，睇佢樣風塵惡煞，但又好搞笑，好古怪嘅，真係。 唔係，即係其實我不嬲覺得係佢做 Conan 嗰陣，我已經覺得過癮，但係 Conan 嗰陣冇人睇嘅， 香港冇得做嗰部嘢。 佢都冇得做啦，美人 我有睇 啦。有冇得做咧？有做過㗎，即係有做過佢嗰個版本 Conan 嘅香港。 我有睇過㗎，可能我 睇過。 戲院好似冇得做㗎，我記得好似。 唔係好，唔係好。 戲院我記憶中戲院好似冇得上㗎佢嗰套。 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唔錯。 O K 喎，但系都系呢种款。 我觉得佢做得唔错噶，系，我觉得佢似个 idol 嘅。 佢似漫画啊，嗰啲造型。 系啊系，佢似漫画，系啊系。 啊。 不，其实佢系好哥布拉噶，嗰、那个本来个古仔，唔系好似 idol 嗰啲咁样噶，系啊。 嗯。 即系佢条友系好搞嘢噶，唔系硬邦邦噶。 嗯。佢呢条友几干噶，又几搞笑，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直情佢同阿 Rock 有挥噶，点解佢即系一路都唔出唔到嚟咧？佢好早已经喺度，但系啲人唔受咯，系一路唔知点解唔受。我觉得佢出嚟做 呢个全体帮到佢。 我觉得佢真系搞住笑，但又打咧，佢绝对可以同阿 Rock 有咧，即系有得练嘅。我意思即系意思喺嗰个剧，即系个戏种啊，或者个戏嗰个路线，我仲觉得不如又。抌埋咯，穷嘅时叔啦，我都觉得佢都得， 即系暗生剃光佢个头噶咯，又 点解咧？点解要剃光个头咧？ 因为佢成条天都系光头噶嘛，穷嘅时叔我而家， 我都 整咗， 系 有头发咯，都冇咗， 系咯，我有头发都整啊， 剃 光 要死 啊，真 系惨，我衰真系惨啊， 韩国仔有头发又要死啊， 都死晒系嘛， 又要死， 即系有头发唔好睇啊，拍穷嘅时叔啊，咁样。嗯，咁啊唔知啦，系咯。咁但我啊觉得佢其实系 O K 嘅，系咯。 因 为 上次睇《正义联盟》咧，啲笑位咧都唔系阿 Flash 走出嚟嘅，系佢仲走出嚟嘅。 系，反而系佢仲系 Flash 反而唔好笑，系。 咁我觉得过瘾嘅，佢其实系。 咁呢个陀利活而家即系啲真人电影，即系大隻佬但又搞得笑嘅，咁其实你都唔好多人啦、啊，咁佢都得，点解唔揾佢拍多啲咧？咁或者会嘅，或者之后会嘅，的确。 啊，或者呢套受欢迎之后又唔同咗噶啦。 唔系，我成日觉得咧，佢个样系虽然系好似邪啊，但我觉得佢其实有啲不穿一挥嗰啲路线嘅，我觉得佢系，即系你睇下睇下咧，你会觉得顺眼嘅，即系可能你睇唔得够多，你会觉得好似硬系觉得佢好似坏人咁，但系可能你睇多两套咧，你觉得佢底底死死咁咧，就 OK 嘅，系咯，系咯，咁你个角色唔系话佢系青靓白净靓仔噶啦，我唔系要呢啲啊，咁佢系底底死死咁咪 OK 喎，佢喂。我都覺得佢型嘅喎，其實 型啊，有型啊，佢有型。 相對係咪啊？佢其實有型嘅， 有 型。有 型。 嗰副 body， 哇！嗰、那個 body 直情係畫出嚟嗰啲超人咁啦。 本身已經係 super hero 咁嘅身形。 雖然咧，佢拍嗰陣有再粗都有粗粗佢嘅，再咁但係堅嘅喎，冇戰嘢喎，大佬。係 啊。 咪咯，即係嗰副 body 你影出嚟，哇！成個都超人嚟嘅，真係咁。即係真過啊，真過佢冇落特技喎，大佬。 係。 唯一特技係因為身上加咗啲紋身嘅啫嘛。 本身都好多紋身㗎， 佢本身都好多㗎，佢嗰啲紋身係基於佢啲紋身啲 pattern 再加畫㗎嘛。係 啊，再加。 其實個身嗰啲佢原咗啲紋身就係咁嘅啲 pattern 係啊，不過冇咁多嘅，冇成身都係咁嘅。咁所以，但係你當然你再拍第啲戲嘅時候，要可能要化妝冚翻佢啦，係冇理由到同一個紋身嘅。咁我唔理佢啦，呢啲唔難嘅，喺荷里活啲算係咩？再唔係獅出走佢都得。同埋佢唔一定要打大隻辣嘅，咁你唔使成套戲打大隻辣嘅，有時蘇下機就得㗎啦。咁我覺得其實要呢、這個都應該俾多啲機會佢啦，我都覺得好睇啊。 嗯。 系啦，咁睇下啦，睇下佢识唔识发掘啦，唉，唔系成日整。 嗰个就要12月嗰个恐怖一星期嗰时睇下 点。恐怖即系对我哋嚟讲啊，恐怖一星期要睇咁多戏，系啦，咁我觉得潜水侠都冇得点输噶啦，照计吓，即系你睇过上一次佢嘅表现，同埋你睇过今次个画头表现，咁都应该 系应该输 噶啦， 系啦，唔系但系输咗先天啊， 输先天系 因为 DC 系嘛， 系啊， 因为 DC 咯。喺個 同 你好明顯，你 Facebook 咧見到 DC 啲預告下低，啲人點樣柴台，你就知道佢黐人咩想法。 佢話佢個畫圖就係抄黑豹噶嘛。 係。佢一定無論佢任何 DC 所出嘅嘢，佢下低都會揾位插嘅啲人會。 係啊，冇辦法㗎，你未。都未睇，你已經話定衰咁，有冇講？ 嗱，佢嗰啲人本身個喺個思維上高，已經 DC 一定係垃圾咁樣嘅，已經去到。 唔係咁，但係神奇女俠就唔好啲嘅。 神奇女俠全部都浸 咗啊！雖然唔係㗎，雖然都有人睇㗎，有人睇㗎，但係好啲。係、 相對好啲啊。 好啲係啦，好啲係啦，可能唔敢，即係佢係女英雄啊。咁你有啲左交嗰啲人咪可能收咗聲囉，即係佢女英 雄。Captain Marvel 就踩得好盡㗎喎，而家 係。Captain Marvel 嗰啲就我諗而家係有啲。 主角啦，全世界都係踩個女主角。 我諗其實呢，而家你 Marvel 就轉咗行呢、這個 左交路線啦、啊。咁其實你、啊、你以為你好多人啊嘛，咁但係其實你咪同時得罪咗另一班唔係左交、啊、其實佢哋好鍾意 Marvel 啲戲，但佢哋唔係左交嚟㗎嘛。咁、嗯、你呢樣嘢咪會令到啊呢班人會有啲反撲囉。咁同埋啊，重點就係、是、其實佢都唔係話詆毀你啊，而家個現場拍出嚟嗰個赤照咁係師奶啊嘛， 係啊，而且確係咁喎，個事實睇出嚟的，而且確係 啊，事實嚟噶嘛呢個，咁但係當然你到時拍出嚟執完或者好靚嘅，唔頂嘅，因為現場睇 Iron Man 啊，佢拍啊咁啊，同佢同你著住嗰件 suit 都唔得嘅 ，OK， 咁但係真係嗰啲拍出嚟靚嘅，係啊，係有啲似水煙，咁或者拍出嚟靚嘅，咁我冇話唔一定唔好睇，不過。 或者個劇情好好睇都唔頂，亦都 係啊，都唔頂。咁但係就總之你打左交牌嘅時候，你就會失去咗另一啲人㗎啦。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咁樣可以長此落去，咁你咪繼續咯，係咯。 係 啊。 但係我啲人冇咁偏激啊嘛，但係好似啲人對 DC 個偏激都好緊要嗰啲人。 都 係。係咁啊係，咁啊係啊，唔理啦，我哋都唔理得咁多啦，我唔理得咁多咁啊，到時睇啦，睇佢唔入場，睇唔關佢事，我哋都唔會多豆領佢，係咯。不過你話你整死曬啲嘢，就大家冇意思啫嘛。 唔 係， 即係我感覺上好似啲人想話就唔好霸權，但係點解睇戲好似咁想整霸權出嚟？ 唔係，佢直情係最好你 DC 唔好拍啊！你明唔明啊？ 係咯，佢啲人就變咗咁樣。 你唔中意睇，你唔睇咪得咯？ 係咯，佢叫佢唔好拍咯嘛。 唔係啊，其實我成日覺得呢班人都係左膠嚟嘅，咁樣啫。 嗯。 嗯， 唔係，即係其實你有個心態就係你唔鍾意，你好似你唔想見到佢。喂，咁人哋有鍾意嗰班人，人哋都有權睇㗎嘛，你做咩啫？即係其實人哋都有發聲權㗎嘛，好簡單咋嘛。 即係你唔鍾意又話人垃圾咁樣，我唔知做乜。 唔係，你唔需要話人垃圾都唔緊要，你唔好叫人哋消失。你有權覺得係垃圾嘅，你自己覺得佢係垃圾冇問題㗎。唔係啊，而家唔係佢覺得係垃圾，佢要你都覺得佢係垃圾。 係，佢都要令到人哋覺得係垃圾啊！ 你覺得垃圾冇問題啊，正常㗎。你各人有唔同判斷同口味 ，O K 㗎，嚇。 嗯。 即係你認為臭豆腐屎味嘅 ，O K， 榴蓮仲衰，貓屎味，咁你唔鍾意食 ，O K， 咁你但係你冇理由唔俾我哋鍾意嘅人食㗎嘛。 嗯。 做咩啫？咁你唔鍾意，你唔好食咯 ，O K。咁係咪我有啲當賣榴蓮賣就會湊到你啊？咁或者係㗎，或者係㗎。咁但係咁但係我哋都係我哋嘅權利㗎嘛。 嗯。 做咩呢？其實係咪湊到爆屎渠咁湊呢？我想問下臭豆腐同榴蓮。其實係咪呢？ 應該唔會㗎，我覺得。 咁我唔知啊，呢啲係咪喺佢哋唔鍾意人眼中，佢真係覺得你爆屎渠。咁總之就係咁啦，咁你鍾意霸權呀咪霸囉，係咪咁你冇嘅，你最後都係世界大戰，你殺我殺你呀，呢啲人類都係避唔開呢個命運㗎，出咩查講嘅。即係你呢啲事是我 destiny 呀，真係我都話係。即係要 destroy yourself 咁樣㗎嘛。This is your destiny 咁。冇㗎啦，玩完㗎啦。係囉，玩完。OK。冇前途啊 ,OK, 人類 ,OK。喂，好啦，咁就講完啦。好，咁咪補充下冇漏啊，冇啊，好啦。 補兩句啊。 冇啊。 咁就 補兩句。 有。 係呢個有套啊講呢個香港保衛戰嘅電影啊。 哦。 係啦，咁就叫做1941的聖誕。 係。 咁呢就。 1941的聖誕。係 啦。咁就啱啱出咗預告 片啦。定係以前啲歷史documentary 定係什麼呢？定係劇情片呢？ 應該都係新戲嚟嘅。 哦，新嘅，同埋係劇情片嚟嘅，唔係 documentary 嚟嘅。 咁但係佢就唔係。 咁點解唔喺戲院做嘅呢？你話喺邊度做啊？ 係啦，咁佢就喺嗰個叫咩呢？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資料 館。係啦。 係。 咁嗰度播幾場嘅啫，係啦，咁樣。 香港電影資料館喺邊嘅咧？ 香港電影資料館喺邊啊？睇下先啊，喺呢個西灣河嘅李景德50號，係啦。 嗯。 係啦，係啦，係。 係啦。 咁好奇怪啊！新戲喺嗰度做，係咁，其實都唔係好奇。最奇係咩咧？ 係最奇咧，就係話佢咧就出，即係依個佢本身就冇字幕版嘅。 咁但係佢之後依家就話想加個字幕落去，咁但係咧就俾呢個香港嘅審，睇下先啦，俾呢個呢個電檢相關部門咧就話佢唔可以上呢個字幕咁樣啊。咁 咩理據啊？ 嗱，後面咧咁佢有報道就話咧原來係因為佢送檢嗰個版本咧就本身冇字幕嘅。係啦，咁嗱咁佢 Leo 咁講啦嚇，就話就如果咧你要上個有字幕版咧，咁你就要將個有字幕版係啦，佢就話咁講去解釋，就點解唔俾佢上有字幕版，就咁解。 嗯。咁到底平時啲西片啊、日本片啊、卡通片啊，係咪送檢嗰陣係已經有曬字幕配曬音嘅咧？我想問下。 嗯，咁啊真係唔清楚。雖然理論上啊，照計就應該都要係嘅， 嚇，係嘛？ 咁咪再送一次檢咯，有埋 即佢驚你明明套卡通片啊，或者嗰套戲就好即其實就好正常，好咩嘅？但你下面就好似嗰啲 cap 圖王啊，嗰啲咩咧，嗰啲咁啊，改曬啲對白係嘛？ 改曬網頁變曬粗 口，變曬粗口鹹嘢係咪？係咪驚㗎？ 啊，可能係咁啊，佢解釋係咁啦，應該話係嚇。咁啊，當然嚇， 即係明明人哋裏邊真係 Hi Auntie， 咁佢下邊變咗你老母啊，咁咁樣嚇， 類似係咁， 好口語化變咗嚇， 係咪？ 啊，咁啊， 咁好口語化都冇問題啊，咁即係總之佢有理據就話唔該你要攞個字幕版再次送檢。 嚇，佢嘅理據 係 咁 啦。咁啊，坊間嘅理解係另一件事喎，就係話佢想唔想你嗰啲人睇呢套戲啊，即係話咩？ 亂 即都係去殖民地化呢件事啦，係啦。係。因為呢個香港保衛戰當時係，總之係由外國人保衛香港啦，點都係係嘛？唔理你係加拿大兵又好，英國咩都好啦，係咯。係。係咯。係咯。咁唔係啊，有東江大隊嘅喎，東江中隊嘅喎。如果大家有睇過《譯員》啊，係。仲有中國隊長㗎，冇咩？ 咁我唔知啊，可能呢套戲就比較少講嗰邊嘅嘢啦。咁佢 都冇提及有中國隊長係嘛？即係抗日或者抗日奇俠嗰啲冇提及啦。 咁應該冇嘅嚇。 係咯。咁啊，不如電檢處即係其實呢啲唔關電檢事嘅喎，呢啲嘢其實。 嗯，咁啊唔知啊。 係咯，總之佢一個理據就係唔係話佢裏邊有咩嘢犯禁，就係話佢送檢個版本。即係就係呢個就唔可以上第二個，係咪咁啦？係 啦， 佢 係 咁以呢個理據嚟講都 個理據 算係 合理嘅， 係咯？點解唔送多次咧？點解唔送多次？ 趕唔切定咩啊？ 我諗都趕唔切啦。咁佢依個廿幾號就上啦 嚇。咁其實啊，就算佢冇字幕，又其實影響有幾大咧？即係啲人會聽唔明。 因為佢全套戲應該都係英文嘅。 係啊。全套戲都是英文，咁如果學鬼佬出字幕機或者我另外打字幕， 應該唔得， 唔知啊， 唔得嘅咩？點解？ 佢而家你公映應該，而家佢而家個即係佢而家個理據就係你本身俾佢檢嗰個係冇字幕出嘅嘛？ 我播嗰條片冇字幕㗎，係， 即係個字幕係你自己加落去係嘛？即係我哋自己加落去。 系咯，所以咩？系，我加啲唔拉加嘅嘢都得噶喎，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四三二五，你我啫。嗰播应该套戏冇字幕噶喎。 咁样。 我另外一个位打落去噶喎。 系。 系啊，嗱，即系外国咧，佢就有样叫字幕机嘅。 系。 即系我哋讲过啦，其实有啱啱就系热流大叔就系有呢、這个有嗰個可以聽到嗰、那個所謂口述電影嘛，其實咧外國嘅電影咧不嬲都冇字幕嘅，即係西片唔會有英文或者第啲文，佢就係冇字噶。咁如果咁死啦，咁如果聾人點算？佢就會俾一嚿嘢嚟，嗰嚿嘢好似啲即係以前啲 call 機咁啊，咁啊不斷有啲抖啲字出嚟咯，係就咁嘅啫嘛，係啊。咁甚至我記得咧，有以前有啲咧，佢另外揾個投影機另外打啲字幕出嚟啊。 哦 ，OK， 都有啊。咁其實如果你要補完翻呢一件事，我理得你啫，你啊，我播嗰套戲冇啊，我自己加啫嘛，我字幕符唔符合嗰套戲，同佢有冇關係，其實冇關，唔知有冇關係啊，你理得我啫， 我喺另外打出嚟嘅，我甚至唔係打落個銀幕度嘅，喺下面嘅。咁你睇到咪睇，睇唔到咪由佢咯，係嘛？你管我唔到咁多嘢㗎。 咁啊唔知啊。 唔係我下面嗰個字幕寫乜？你關你咩事先？我下面可能係報緊財經喎，你明唔明？ 係。就要新聞㗎嘛。 即等於無線啊。無線咧，咁佢咪上面仲好似下面咪好多嘢打出嚟嘅，係咯，報緊新聞或者佢嗰堆嘢係咩倫敦金喎，理得你啊，仲有堆嘢或者定係咩天氣報告定什麼啊，定係嗰啲咧歡樂滿東華嗰啲咧咩陳太五蚊咩小朋友四蚊，你理得我啫，即係卡拉 OK 咁就啲字出嚟，咁你唔理得我咁多嘅，總之我條片就冇嘅，我下面你理得我打咩？你管唔管得我咁多先？你管唔管得我咁多？ 咁啊，唔知啦吓呢啲。 又吓，唔系啊！你梗系唔管得我咁多啦。我下边打我个呢套戏由麦提沙赞助，你关唔关你事啊？我使唔使问过你电检啊？我唔喺套戏入边噶嘛呢样嘢。 系。 我打啲咩主套戏有否关系系唔关你事嘅，你搞清楚先。 嗯。 我另外打嘅，唔系啊，好简单啫嘛。我呢条片送咗检，我喺度播紧正片，我隔篱另外一部电视机播紧第二套戏，关唔关你事？关唔关呢套戏事？你答我。 系，咁唔关。 你中意咪望嗰部电视机咯？同时同呢个电视机播紧嘢系唔同嘅，系冇关系嘅，系咪？ 系。 或者其实佢冇关系都唔关系嘅，最紧系呢一套戏里边冇你话禁嘅就得啦。我嗰度播乜唔关你事。 系。 我播乜唔关你事噶，系咪？讲完啦，咁其实睇你点玩嘢嘅啫 ，OK。不过咁佢电影资料馆唔会同佢玩嘢嘅，不过即系我就觉得咧，呢啲咧系扰民嘅嘢嚟嘅，即系你搞啲咁嘅嘢咧，系咩即管搞多啲咯，系嘛？你香港都未够衰嘅，咪搞多啲。 当然吓、啊，都多谢佢吓呢个电检嗰边嘢吓，如果唔系嘅话，呢套嘢可能都冇乜人知道有上过噶啦。 咁突然间咧，佢就好多人要入场睇啦， 系 嘛？即呢套戏必定系有啲问题嘅，如果唔系咧，点会禁啊？系嘛？ 但系其实 即系呢个小红维尼咧，唔系嗰个叫咩？维尼与我，一定有啲嘢嘅，系咪？如果唔系点会禁啫？咁你咪推多啲人去睇啫嘛，冇嘢。系咯，我宁愿你咧，不如你既然嗰套嘢你咁憎有只熊咧，你不如话你播得系打格仔。 系啲熊。 即系咧，你入去睇维尼与我，你唔知嗰嚿系咩嚟嘅，你会见到嚿黄色格仔喺度啊！你比加超又得，乜都得嘅嗰只嘢，啊，因为啲黄色有少少红色啊嘛，咁你话比加超都得噶， 嗯， 系咪？总之就睇唔到嗰嚿嘢系咩嚟嘅，第一嚿屎嚟啊，定系一嚿比加超，第一嚿咩你都唔知， 系咪会 吓？系或者仙神都得噶，系咪？你都唔知系咩嚟，咁总之格仔咗，好似咸片咁，嗰忽会咁，会唔会咁都上得咧？会唔会咁上得都好啲啊？好过你禁咗佢啊！吓，即系因为嗰套戏本身嘅意识形态完全同你怕嘅系冇关系，系所以算数啦。我觉得中国人呢啲嘢咧，你越搞啊，其实系越衰， 嗯， 即系越系一个反宣传，反系啊， 系 你个件事系啊，你搞多啲啊，你搞多啲啊，系咯，即系你既然唔想人哋睇呢套戏，咪冷处理咪搞掂咯，好易嘅啫嘛。你个高调真系整佢，咁你咪真系帮佢宣传咯，顶少少啊，大佬。 可能佢想你睇啊，其实。 我其实系想你睇，即系佢想你睇下呢套历史博物馆，系嘛？系，即系佢反而曲线帮佢宣传，系嘛？ 系啊，好多事都系做呢啲咁嘅嘢。 系嘛？即系嗰个维尼与我，其实佢好想你睇嘅，同埋佢好想帮助香港旅游啊，就等啲人嚟香港睇戏。系咪啊？唉、哎，真系多谢晒，真系用心良苦。OK， 唉、哎，闹错闹错，收翻。唉、哎，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善长仁翁啊！系、哎、搞多啲啊！好，有冇嘢讲？ 冇啦， 好，补完啦嘛，补完啦嘛。好啦，咁啊，明谢翻头咁嘅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啦，讲唔晒。好多谢大家。咁啊，好，咁我哋快啲报下到咧有啲咩渠道可以睇到、听到我哋个节目嘅咧。嗱，分分讲啊。 如果你上翻網咧，可以喺嗰個叫 cashbox.fm/ch/137279 就可以揾到我哋個頻道噶啦，就可以訂住咗，咁就每次 update 都可以有新嘅集數喺度，話俾你聽。嗯，或者你 download 個 app 係cashbox.fm 系 系啦 ，dot fm 系 fm 斜洞，跟住 ch 斜洞 ch 斜洞 斜洞，最后就留意呢个 number 啦，就系13727955， 系啦， 13727955， 冇错。 系啦，系啦，好。 或者直接 download 咗呢个 Castbox 嗰个apps 都可以嘅。 系啦，咁啊最直接啦。 最简单啦，咁就 唔怕同第二啲人慢慢讲过啦。Castbox 有好多其他网台节目，有好多嘅，好嘅。 系啊。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去听嘢嘅。系啦，即系唔止网台噶，有啲电台节目都慢慢上去。 系啦，如果 香港电台嗰啲， 冇错冇错。 诶，某香港电台啊，正常啦，嗰啲本身有啲唔十铺要俾钱嘅咧，摆埋上去。OK， 咁所以大家去 Castbox 好多嘢听嘅，唔系得我哋噶 ，OK， 唔系得我哋嘅，所以大家可以去嗰度揾下其他嘢。不过当然最好就都其中一个听我哋啦。 系啦，依家有啲台咧， 听翻我哋旧嗰啲集数先嘅。 冇错冇错。 暫時我哋就得新，即係叫呢幾個禮拜 嘅 嘢， 三級啦，只係係啦， 係啦。咁呢個平台就比較方便手機聽係順暢嘅， 係同埋係分咗節嘅呢個係， 係分咗節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嘅。咁其實個分別聽呢個同聽 Archive 有咩大分別呢？其實 呢個可以 download 咗落嚟先，然後你再慢慢聽， 係啦， 就唔使 online 聽嘅可以。 哦。即係 你又 買個 你就 download 咗先，咁又唔使嘥你數據啦。 冇錯。 嗯，即係總之呢個比較即係彈性嘅，係啦，喺呢度就係 啦， 係 啦，冇錯。 係啦，咁啊 ，Chief 你就焗住就咁聽啦，或者 download 啫，即係總之就或者你可能唔知架機會唔會慢咗定點嘅，當你聽下 Chief 會唔會？ 呢個就真係比較方便啲嘅，我都 呢個方便啲嘅，係啦，有或者你有埋個 app 嗰個就淨裝埋 app 就更加方便。OK， 嗰個最簡單添咯， 係啦，同埋嗰係免費嘅，好嘅，個 app 係免費嘅。 免費， 免費嘅，係啦，咁同埋佢會提你有新一集節目嘅，係啦。 係啦，你 click 咗去提，開咗佢就會。 咁你可以 keep 住，係啦 ，keep 住我哋嗰個 page， 咁就咪見到你有新嘅 up 咯。咁如果你 archive， 你就要每次有新條 link， 新嗰條 link 先得噶嘛，係啦。 冇錯。 咁呢度就唔使啦，你可以 keep 住個 page 好簡單啦，係啦，就咁啦。咁啊，順暢嘅嗰樣嘢都 OK 嘅 ，OK， 唔會好阻到你個手機嘅其他運作，咁你可以邊。縮咗去縮細咗咁就做聽咁，你可以繼續做咗啲嘢。 冇錯。 嗯，同埋會唔會話飛啊停嗰啲位都 OK 嘅係咪？唔會話太 縮窄。O K， 相信 嘅。如果你 download 咗嘅話，就唔會有問題㗎啦。呢啲。 哦，唔會有問題㗎啦。 嗯，好嘅，好嘅，好嘅。好，介紹翻俾大家 Castbox 嘅平台。好，除此之外，仲有邊度聽到我哋咧？ 仲有呢、這個Castsquare 啦。 Castsquare.com 啦，係咯。 同埋呢個花生台。 咁仲有咩？仲有啲咩？花生台上 rack 一先，听我哋好，好啦，佢有冇嘢补充？ 冇啦， 好啦， 我哋有嘅，我哋跟住落嚟，仲有一个特别节目嘅，其实 好 快 留咗， 系大家听埋个访问先，未啊，我哋呢度完啦，但系访问先开始，系啦，咁啊，访问翻啊，系啦，草 Sir 啊，系啦，讲讲啊，呢个佢哋嗰个新作嘅就系个机械人作品叫咩话？ 叫做 帝王战机，系啦，系啦，咁啊，系啦，有埋呢个。玩具出咁样，咁到底咩回事呢？咁我即等个访问会详细啊，同大家讲下到底来龙去脉啦，真系点样开始有呢个构思啊？点样嚟啊？做乜？喂，都大啦，老实啦，即系知呢样嘢，真系濑嘢多噶啦，大家都心照噶啦，系你唔好以为佢哋冇谂过，即系但系佢哋都觉得系要做嘅，要做嘅咁咯，即其实都系有，都系觉得系要做翻啲嘢嘅，系咯，同埋即系自己都系中意呢啲嘢嘅咁啦，系咯。咁啊，舐梗系最好唔好舐嘢啦，系咪先？但系舐嘢都要搞嘅，即系唔理嘅，都做咗先，系啦。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同埋会 支 持啦， 系 啊，咁啦。咁同埋佢唔止讲呢个就先，其实仲有第二啲 project 都好得意嘅，系啦，好得意嘅。咁大家听下个详细先。咁而家唔讲得咁清楚啦，大家听个嗰个访问就讲得好清楚噶啦，系都唔短嘅，都同埋大家会讨论到一啲即係喺就算機械呢個題材，就算連日本咧，而家都唔係一個好易做到嘅嘢啦，係啦，咁啊，咁但係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心目中最中意嘅題材啦，即係超級機械人啊、機械人啊呢啲嘢。咁到底呢個潮流係咪已經死咗咧？咁定係其實同時裝一樣，係總會翻嚟咧？咁我哋都會講到嘅。 嗯， 好。唔係就係賣廣告嘅，大家放心，唔係一個廣告嚟嘅。的確是傾了很多很多很多嘢，大家好 ，OK， 咁大家聽埋個訪問先，好，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好，拜拜。